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就能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我们的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呀，要和您一起呢接着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在介绍了八音中国古代的这八类乐器之后啊，三字经呢又以九编组给孩子们介绍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亲属关系的一些相关知识。这一句呢是这么说的：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讲的呢是九族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汉语里面，九族啊其实呢是亲属的一个泛称。对于九族到底指的是哪些亲属，其实呢从古至今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呢有两种。一种说法呢就是像三字经的作者所秉持的这种观点啊，认为九族呢指的就是父系啊上下九代的亲属。哎，咱们不妨看一看三字经里面这几句是怎么说的啊。高曾祖这一句三个字实际上是三代人，高祖、曾祖、祖父啊。高祖指的就是爷爷的爷爷，曾祖呢指的是爷爷的父亲，祖指的就是祖父爷爷。高曾祖，父而身啊，从自己的父亲到自己，这是五代了啊。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往下自己的孩子，六代了。子而孙，到自己的孙子，这是第七代。接下来呢，自子孙至玄曾，这一句呢是考虑这个合辙押韵啊更上口一些，顺序呢做了一个调换。其实呢曾孙是第八代，也就是孙子的儿子，玄孙呢是第九代，孙子的孙子。从自己算起，上下各属四代，总共是九代。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这是上四代，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是下四代，总共呢是这么九族。秉持这种观点的呢包括孔子的后人在内啊，很多历史上的儒家学者都认为这个是九族的含义。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际上后来啊，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朋友说熟悉九族这个词，也知道这是咱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时候啊一个很残酷的刑罚，就是所谓的连坐制度，株连九族，甚至于株灭九族啊。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影视文学作品当中其实都见到过这样的说法。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其实呢是民间的传说，有牵强附会的成分。真的在历史上啊，这样的严峻的刑罚，历代的帝王其实使用的呢都是很慎重的，也没有像我们很多文学作品里面描述的那么的夸张。我们如果去正史里面看啊，不是那些民间流传的野史，甚至说像小说里面那更不可信啊，真的在正史里面记录使用了这样严峻的株连的刑罚的啊，其实在历史上这个数量呢并不多。但是为了让这样的刑罚显得有威慑力啊，后人呢对这个九族的概念其实呢做了一些不同的解读 啊，比如说写这个《说文解字》的许慎啊，他就认为呢，这个九族其实指的呢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啊。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个株连的人呢大大的增加了，不仅是原来父系的这一支上下九代了。做出这样不同的解读呢，如果说当时的统治阶级想用这种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那么这样的解读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他的这个地位的。所以我们说这文字的解读啊，其实真的这里面的学问非常的深，我们做出不同的解读，解释的人可能就是上下嘴皮一碰，但您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解读对他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那可是相当之巨大的。咱们有时候看到啊，这个封建社会的这些严刑峻法，有时候说这人犯罪了啊，诛灭三族，可能我们会觉得哦，这三族那应该比九族这是一个轻一些的刑罚。其实呢，如果对这个三族做出不同的解读，麻烦了。这三族啊，不是大家想的是九族，那是九代，三族是三代。三族指的是父系的九族、母系的九族，再加上妻系啊，自己的妻子这边的九族。那哪是三族啊？最后加的一块呢是27族。如果统治阶级想这样去解读这样的一个文字，那最后的后果那可能就是几千人被株连。那么如果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他们有一颗仁慈的心，这样严酷的法条即便啊就在当时的这个律法里面是写明的，但是呢统治者也会非常谨慎小心的慎用这样的刑罚。还有一点啊，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正史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别，更不要说还有很多不靠谱的民间的传说，那些野史啊，那些东西呢都不足为信。很多时候这些严刑峻法越传越邪乎，这是因为古时候啊一些字使用起来，无论是它的含义啊、字形啊，和今天可能都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照今天的这个思维和理解去看古时候的这个文字，有时候是会产生偏差的。还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以讹传讹。咱们就拿这个所谓的诛九族、诛几族来说啊，如果说写的是言字旁一个诛，那么这个诛是诛灭的诛；那么如果是木字旁一个诛呢？这是株连的株。那么古时候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啊这个家人跟着一起，咱们说用今天咱北京话来说吧，吃瓜烙，它只是被株连，不是被株灭。那么我们正史当中文字往往又很简练，它不可能把受株连的这一大家子人每个人说都是什么处理情况都写下来，不会。所以可能写在正史上只是很简单的三个字株九族，但其实呢这些人有家产被罚没的，有充军的，有发配的，并不是说呀真的像文艺作品里面所说的似的啊300余口把刀开那样的情况啊，在真正的历史上其实呢也是很少发生的。我们今天带着孩子们去读三字经，看到介绍九族的这些知识的时候，其实呢更主要的我觉得应该啊就是教会孩子们了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亲缘关系啊，不同的一些说法。其实咱们中国人汉语里面啊对于不同的亲属关系啊这个亲人的称谓，比起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语言来啊，咱们已经精细的多了。咱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英语来说啊，咱们这儿能分出来叔叔、舅舅、姨父、姑父，就是这些长一辈的男性亲属，这么多不同的称谓，到了英语里叫一个词 uncle。 那么咱们这儿呢能分出来姨、舅妈、婶儿，女性的长一辈的这些亲属也这么多不同的名词，每个词都有一个特定的这种亲属关系定在那儿。那到英语里头又是一个字 aunt， 全解决了。咱们在这些称谓前头加一个表字，那又是另一批亲属，加一个堂字，那又是另一批亲属。我们这个实际上比英语要复杂的多。这些知识我觉得咱们带着孩子读三字经，读到介绍九族的这一段内容的时候，不妨呢趁机啊给孩子们呢也做一个知识的普及。那么了解清楚这些亲属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啊，在于如果碰到有的人呢爱在言语之间呀，咱们说拿这个辈分呢讨便宜，哎，你了解这些呢你就不至于上这些人的当。我们的传统相声当中有一段群口作品叫翻四辈，讲述的呢就是这么一位老实人呢被两个爱恶作剧的人捉弄的故事。我们来欣赏天津的三位相声前辈名家童守本先生、田立和先生、冯宝华先生联袂表演的这段群口相声翻四辈。 哦，这回该您表演 啊。对对， 爱听您。 是啊， 表演的好啊。 哎，您夸奖。 爱听爱看。 哎，是是是。 您还在这儿住啊？ 啊，没搬家。 您住那地方也好啊。 是啊， 方便。 对， 交通也方便， 哎，四通八达， 买东西也便利。 对， 真格子，您在哪儿住？ 他闹了半天，您不知道啊？ 哎，就是 南市大舞台。 对，南市嘛。您在那儿住了几千年了？不是，您在那儿住了几万年？您在那儿住了几个钟头？您住了几分钟？几秒钟？ 我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就是你打算？ 哎，我明白你这意思了。你打算问我在那儿住了多少年了？ 对，就是这么句话，到嘴边都说不上来。 哎，要按年头来倒啊，那我就倒不上来了。 那您？ 我在那儿一共住了四辈儿， 都四辈儿。 哎，对了， 那头一辈儿是您。 头辈儿怎么会是我呀？ 那头一辈儿是？ 头一辈儿是我爷爷。坐飞机呢是 吧？那二一辈儿呢？ 二一辈儿是我爸爸。什么毛病啊这是？ 那三一辈呢？ 嘿，就是我。 小舅子是你。 哎，老丈人是你。 那咱爷俩没说的了。 什么爷俩？哪论的呀？ 那四一辈是？ 嘿，是我跟前的 儿子 啊， 机灵。 哎，田先生，我们那伙伴呢？ 哎，这儿老师， 你把这茶给我。 哎，干嘛呀？ 哎，我这儿来了个朋友。 你来朋友 啊？ 等等，这水太热 啊， 我给吹吹吧。啊， 哎，可以可以，您。哎，怎么你喝上了？ 啊，我喝了。 哎，你为什么你 给他什么喝？ 茶呀。 给他茶喝呀。 啊， 给他敌敌畏喝。拿他当苍蝇。 你这种人呐、不怎么样。 怎么了？ 这叫气交，懂得吗？ 又气交。 我有个朋友来这儿吗？你有点生气。 他是你什么 朋友啊？ 冤家。 我怎么会是冤家呢？ 他打站着跟你说话，一句人话没有啊！ 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说了半天呢，不知道你在哪住，假出手，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有，嗨，这保不齐，年月多了，那总没见面，就不知道在哪住了。这有所原谅 哦。你告诉他在哪儿住啊？ 啊，南市大舞台 啊。对呀、 啊， 他又说什么？你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什么几万年了？人有活这么大岁数的吗？ 是 千年王八万年龟、啊。你是王八，你是龟呀、啊？ 我什么我也不是。 还是啊？ 这怎么说？ 要什么那个住着什么 啊？ 几个钟头了？几分钟了？得几秒钟了？他拿你们家人当当耗子了？按钟头活着？ 太可气了！ 耗子要的几分钟一搬家呀？ 这不像话呀！ 是啊，还是啊？你告诉他什么了？ 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住了四辈儿了。 头辈是你吗？ 头辈不是我。 那头辈是谁呢？ 是我爷爷。 哦。 有一个呀。 他一说那个 爷爷 啊，他就答应那个 爷爷。 哎。 对，倒是有这么个茬儿 哈。二一辈呢？ 是我爸爸。 你说那个 爸爸？ 这大花脸的儿子走了鼻音了，就答应你一个 爸爸 啊。第三辈呢？ 三辈 啊， 就是我。 他说小舅子是你。 我说的老丈人是你， 倒霉了。 他又占你便宜了，又长你一辈儿啊。 是啊， 舅子跟丈人什么关系啊？ 爷儿俩呀。 丈人是舅子什么？ 爸爸 啊，这不对了吗？ 是 不是他要你便宜了？ 对呀， 是是是啊啊，第四份呢？ 哎，是我跟前的 儿子 啊。 他一叫儿子 啊， 你答应 也是那个 要你便宜了没有？ 我呀， 哎，你自己好好研究研究。 真是啊， 就是 我逮这么个苦子， 就说 核算这小子要我便宜了。 哎， 你也没了解，你比他还厉害呀。 不不，我不能白要你便宜。 怎么样？ 我帮着你捞回。 这怎么捞啊？ 哎，你问他呀，在哪住啊？对吗？住多少辈儿？ 对， 上班不得捞回来了吗？ 哎，一辈儿一辈儿的。 哎，对， 往出捞。 哎，对了， 哎， 问他在哪住？ 哎呀，您看这水没有？ 啊， 还没开着， 不忙不忙。 待会儿给您去好了，给您喝。 谢谢。 您看，经过了您问我了， 是啊， 我还忘了问您。 哦。 您在哪儿住？ 我呀， 啊， 刚下火车。 问题完了， 完了， 他刚下火车，没准地儿。 刚才刚下火车不行，找准住处。 对，哎， 啊， 刚下火车这不行 哦， 你得有准住处。 我住树上， 树上。哎，他住在树上， 好啊，喜鹊，拿户给绑起来。干脆 啊， 你告诉他， 哎， 什么住安官寺院，蹲火车站趴小轿 啊， 全不成。 嗯， 这么着吧， 哎， 你问他 啊， 哪生的，哪养的，哪种的，哪躺的，他爸爸在哪娶他妈，他妈在哪嫁的他爸爸，生他的时候头痛怎么，脚痛怎么，他妈吃了多少鸡蛋、红糖、挂面、小米儿，衣包在哪埋着，老根在哪儿，问去。 受累，你给我写个条吧。 真笨， 太多了。 问去问， 哎，看看看看，喂， 啊， 有什么树上这满不行？什么安官寺院这也不行，什么旅馆车站满不行。你知道吗？我得问问你，你是哪儿生的，哪儿养的，哪儿种的，哪儿躺的，你爸爸在哪儿娶的我吗？ 这就错了啊，这么回事啊， 是我妈呀，今儿嫁给你爸爸。 真笨的你啊。 干脆我就问你啊，你在哪儿住？ 哎， 南开区。 哎， 啊，怎么了？ 南开区， 南开区地方大了，什么大街呀？问去。 哎哎哎哎，喂， 啊， 南开区这面大了，你呀住的是什么大街？ 南大道。 那。 南大道，这条街太长了，哪块儿？行行，放弃。 我你来回遛驴来了。 干脆，你问他，喂，哎， 住几辈儿了？ 你呀，在那住几辈儿了？ 这不结了吗？ 住六辈儿了。 咦，好，怎么意思啊？ 住六辈儿。 住六辈 啊， 这不像话。你住四辈，他怎么住六辈呢？问去。 哎， 啊， 我住的是四辈 啊， 你怎么住了六辈啊？ 傻小子， 嗯， 我比你大两辈啊。 好有意思。 怎么 敢是啊，他比我大两辈儿， 太倒霉了。 怎么了？ 坏了，他又要你便宜了。 多得要便宜。 大两辈儿，大一辈儿是 爷爷 啊，两辈儿呢？ 爸爸 啊， 大概你吃饱了吧都。 行，大爷，也得住四辈儿。 喂， 我住四辈儿啊。 你也得住四辈儿。 啊，行，我也住四辈儿。 行了， 怎么意思？ 也住四班。 行了，这回就有门了。 哎， 这就快捞回来了。 怎么样？ 你看他头一辈准是这个 爷爷。 哎，他一说这个 爷爷 啊，咱俩答应他这个。 我你还有完没完？ 你还有完没完了？ 你答应是后本， 我答应断的。 你还帮着答应？ 帮着担。 走 走， 过来过来。你住四辈是吧？ 对。 这头一辈是谁？ 头一辈啊，是我姥姥。 哎。 捞回来了， 捞回来什么来了？ 说的是爷爷。 嗯，他没说那个 爷爷 啊。你看你。 他说的是 姥姥。 姥姥。 啊， 嗯，行，姥姥也大一辈儿。 哎，就我，你知道姥爷是谁吗？ 他姥爷是 郭别林。 就那么走道那个。 他拐棍儿像块小骨头。你这问他怎么是姥姥呢？ 哎，到我们这儿头辈可是爷爷 啊。 那还爱说呀。到你那儿什么是姥姥呢？ 哎， 嗯， 我沾溜就走。 嘿，你做买卖来了？ 他是我跟我姥姥长起来的。 哦，行，有点孝心。 对对对， 哎，问出来了。 怎么？ 他呀是跟他姥姥一块长起来的。 啊，这个他有点狼心。 哎，狼心啊，良心。 哎呀，看那意思，头辈他是捞不回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咱问他二辈。 对， 哎呀，二辈他准是那个 爸爸 啊。他一说那个 爸爸， 哎，咱俩答应那个。 你可净这一句了呀。 问去问去， 走走走 走走，我跟你说来。 你那二一辈是？ 二一辈是我舅母。 哎， 行行行行行行 行，怎么就还没了 啊？捞回来了。 你捞回什么来了？ 他说的是爸爸。 嗯，他没说那个 爸爸 啊。 要不看来我捞不回来了。 他说的是舅妈。 舅妈 啊， 舅妈不也大一辈？ 你知道他舅舅谁吗？ 他舅舅 练把式那高登。 我跟找这么一个呗。 就是你问问他怎么是舅母呢。 哎哎，你这二辈怎么会是舅母呢？ 他是从小我吃我舅妈奶长起来的。 啊，是啊。哎，好，养育之恩呢。 好好好 啊，从小吃舅母奶长起来的。 哎呀，可这个太难了啊。 真可气。 你太笨了，我看你这边儿让我问。 啊，对，你问问。 你可太难了啊。打刚才你这儿啊，又是舅母又是姥姥，全是娘家人了啊，都是女性，到女儿国了你了。哎，你看我们楚相那 儿。你打个真姓楚 啊？我们秦先生。 哎，什么秦先生啊？ 这刘先生。 不，刘干嘛？我姓冯。 哎，你姓什么不吃饭？人家的头辈是爷爷 啊， 二辈是爸爸。 哦， 您没说爷爷， 嗯， 您没说爸爸。我哎呦，我这边丢四个，我这边拆着拆着。哎呀， 完 了，不行 了， 坏了坏了，那咱捞不回来了。 是啊， 你看这小子多机灵，机灵鬼，透着班，小精豆子不吃荤，养你爷的外孙子小鬼高子。人送外号叫鬼难拿呀。 真是 这咱俩加一块也不是他个儿。 不行啊， 太滑呀。 对呀， 您多厚道。 哎，是啊， 您头辈是那个 爷爷 啊。他没说那个 爷爷。 哎，二辈是那个 爸爸 啊。他也没说那个 爸爸 啊。我够本儿。 欣赏了童守本、田立和、冯宝华三位相声前辈名家表演的这段翻四辈儿，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等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在九个一组的知识九族介绍过之后啊，三字经呢要开始为我们带来啊以数字编组的知识最后一组的介绍了。这回呢是十个一组。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这一段话呢介绍的是十义，其实呢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啊五种关系，因为每种关系当中这是两个人嘛，各自啊都有各自恰当得体正当的这种行为方式啊，这称之为十义。这几组关系当中呢，其实其中啊有几段关系之前呢已经有所涉及了。咱们介绍三纲的时候啊，因为这是在儒家思想当中，封建统治阶级也把这个看得很重的，能够提到纲这个程度的啊，三对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那么在十义当中呢，也包括这几种关系，不过呢，还加上了兄弟之间、朋友之间这两样应该如何相处，总共呢是这么十义。既然再一次提到这十义啊，我们可以看出三字经的作者对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呢也再一次的把这十义啊按照这五对关系来分别的做一个了解。父子恩，头一样，父子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个恩字概括了啊，这个恩并不仅仅是说父母对孩子有养育之恩，其实孩子对父母同样也有一份恩情。有了孩子，家里面这会有多少的欢乐增添呀，有了孩子，这个家才能够有这么一种天伦之乐的感觉，这难道不是一种恩吗？所以父子恩强调的是父子之间呀要同时啊，双方各自重视自己该做的事情，父对子要慈爱，子对父要孝顺，这才是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如果把父子关系庸俗化，等同于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当中儿子对父亲的这种感情，那我们说呀，这样的亲情不如不要。我们来欣赏赵振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表演的相声《我的爸爸》。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什么话？ 千好万好啊，不如有个好爸爸好。 是啊， 哎，你看我没有啊？我就有个好爸爸。 哦， 我爸爸就是我们家的一棵摇钱树。 哦，你爸爸是摇钱树？ 对。 那你妈呢？是聚宝盆。 哎。对对对， 是什么？对对对， 是是是，怎么回事？ 哎，那你是什么呀？ 我呀，啊，我是吊死鬼儿。 吊死鬼儿 啊，吊死鬼儿就是树上的一种虫子，知道吗？ 我明白了，这么一说嘛，你是专门吃你爸爸呀？ 那当然了，我吃我爸爸，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嗯， 那是应该的呀。嗯。我不吃我爸爸吃谁呀？ 就是 吃你爸爸，你乐意吗？ 不乐意，我爸爸还留着我吃呢， 这不结了？ 什么这不结了？ 告诉你，我爸爸的历史光荣的。 哦， 打过仗， 嚯， 受过伤， 嗯， 立过功，得过奖， 那好啊， 好 好啊，好还在后头。嗯，文化大革命当中，我爸爸游过街，挨过斗，撅着屁股挨过揍。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受迫害了， 这是啊。我爸爸受迫害了，我也跟着倒霉。 是啊， 我爸爸进牛棚了，我没人管。哎，我落了个愚昧无知。我爸爸落了一身的毛病。 他落什么毛病？ 高血压、冠心病，外带着气管炎呐。 哦，这么一说，他老喘。 老喘，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不喘的时候。 嗨， 哎。你别看他老喘，工资一个子儿都不少拿，哪月都得给我喘200多块。 什么叫喘200多块？那叫挣200多块。 不管怎么说，每月200多块。 好好， 我都算了。 算什么了？ 我爸爸又是喘一个月， 怎么样 就能给我买一块进口手表？ 嚯， 又是喘两个月 啊， 就能买一台洗衣机。 嗯， 又是喘3个月就能买一台比较好的电视。又是喘4个月 啊 就能买一台电冰箱。 要是喘半年你能买一套新家具。 对 啊， 再给我喘2间房子。 嗯，再给你喘个存折。 再给我喘个媳妇。 你还惦记什么呢？ 我都想好了，凡是我需要的东西，只要我爸爸给我喘齐了，我就不管了。以后爱喘不喘，死了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 这好嘛，纯粹是个吊死鬼啊！ 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啊， 我也对得起我爸爸。 是啊， 我经常给我爸爸买那个高级营养品呐。 哦， 什么好吃的？我给我爸爸买什么让他吃。 那是你应尽的孝心呢。 那是你想啊。 嗯， 我给我爸爸买好吃的，不就等于给我们家这棵摇钱树施肥了吗？ 这你就为掉钱呐。啊， 什么叫就为掉钱？那我爸爸多活几年，那不是我的幸福吗？ 那倒是， 每月啊， 嗯，200多块。就是， 可是我爸爸这个人呢，没法说。 怎么了？ 自己一身病 啊， 完全可以在家休息，100%的拿工资。 哦， 可是他非要上班不可。而且上了班还拼着命的一通干。 那好啊，说明你爸爸一心为四化呀。 哇，说得多轻巧啊。 嗯， 感情你不心疼？那不是你爸爸，那是我爸爸呀。我那不是一般的爸爸呀。 你那是什么爸爸呀？ 我那是200多块钱的爸爸呀。 他这是溢价的爸爸。 这叫什么话？你说你这叫什么话？ 200多块呀。 那是每月200多块。后来我也想通了 啊， 上班上班，反正我爸爸是局长，有特权。 哦， 我是他儿子，我也吃不了什么亏，多少我也得啊沾吧点。 你都沾吧什么了？ 就拿那次落实政策来说吧， 啊， 给我爸爸补了10000多块钱， 真不少啊。 就是 啊，那分了你多少？ 分， 你哭什么呀？ 分什么呀？ 啊， 全交党费了。 那好啊，这你哭什么呀？ 哭什么？ 啊， 你想想，我爸爸受了那么大的灾害，好容易得了10000多块钱，一个子儿都没落着，您说？我能不哭吗？ 说明啊，你爸爸党性强。 什么党性强啊？纯粹是个大傻瓜呀。 大傻瓜 啊，人呢就怕比呀。你看人家秧子他爸爸。 哎，不是，你先等会儿吧。这秧子是谁呀？ 秧子就是那个少爷秧子。 少爷秧子 啊，少爷秧子就是我们那个同班同学。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你看人家他爸爸啊， 怎么样吗？ 那多爸爸呀。 嗨，什么叫多爸爸呀？是 人家他爸爸那才是一棵摇钱树呢 啊！ 人家秧子这么一晃悠， 嗯， 噼啦啪啦的往下掉钱呢。 嚯，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呀， 嗯， 我这么一晃悠， 也往下掉钱， 掉鞋底子， 掉鞋底子呀。 有时候还臭骂我一顿。 嘿， 你那是自找。 你看人家秧子他爸爸、嗯、人家多有路子 啊， 你看人家用的那个洗衣机， 嗯， 那个电冰箱 啊， 人家那都是试用的呀。 哎，什么叫试用的？ 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嗯、什么都不懂，试用都不懂啊？ 怎么回事？ 就是工厂生产出来的 啊， 那个新的拿到他们家去， 嗯， 一子儿不要，白用，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哦，不花钱， 这叫试用 啊、哦、 懂了吧、 哦、懂懂懂。 就人家那个彩色电视机呀、啊、 怎么样？ 那都是试看的。 是啊， 人家戴那个手表啊， 啊、 嗯、那都是试戴 的。呵， 就连人家吃的那个罐头， 嗯， 都是试吃的。 是啊、嗯、那你们家又是什么呀？ 我们家呀， 啊、 嗯、我们家就一个近视。 近视 啊， 倒没有花眼呢、啊。 花眼干什么呀？我们家禁止试用、试吃、试看、试戴。 好、哦，那你甭试了。 后来我跟我爸爸说，我是不是咱们搞一点这个试用的、试听的、试看的呀？ 你爸爸说什么呀？ 我爸爸说，你想试啊？ 啊， 那你上火葬场试去得了。哎、 上那儿试什么？ 那让我试烧去 啊？试烧 啊, 啊？你去了没有？ 没敢去。 怎么不去、啊？ 一去就回不来了。 多明白呀、 啊！你再看人秧子他爸爸，人家多有派头 啊, 啊！ 一到休息的时候，人家一家子坐了小汽车，逛云水洞去了。 嘿，云水洞可美呀、啊！ 你再看我们家这辆小汽车， 什么洞？ 不让动、 哎。不让动。 不但不让动啊，一到休息的时候，我爸爸还让我帮着司机擦汽车呀。 是啊， 我爸爸说你帮着擦的汽车，那个司机叔叔就可以休息休息。 哎， 您说就我这身子骨，有早晨擦的晚上，您说我受得了吗？我、哎、 那是你爸爸不让你脱离群众。 我爸爸经常说我是人民的公仆，我不是人民的老爷。 哎， 他是这么说呀，平时他也是这么做、 哦、 平时上下班很少坐小汽车、 嗯、 经常骑着自行车。 人家不搞特殊化吗？ 可是我受不了 啊, 啊， 我爸爸一身的病啊，又是血压高、 哎、 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的，我真害怕呀。 怕什么呀？ 我怕一不留神再把我爸爸给踩喽、 哎啊、踩喽，拿你爸爸当骨瓶了。 你看人家秧子他爸爸，人家多好、啊嗯、人家什么票都往家拿。 是啊， 那部电影， 嚯， 那部参考片， 嗯， 外国剧团、 嗯、 还有那个交际舞会的票，什么票人家都往家拿。 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呀，什么票也不往家拿。 哦， 那次我秧子他半天，第二天好不容易给我拿回一张票来， 交际舞会票， 公审大会票。 那是让你受受教育去， 受受教育。你看人家秧子他爸爸，人家多关心儿子。 嗯， 原来我跟秧子、嗯，我们俩在一个工厂， 哦， 同在一个翻砂车间， 是， 整天是油着麻花的。后来人家秧子借他爸爸光，换了三回工种了。 那你呢？ 我跟我爸爸一报委屈， 嗯， 我爸爸还真答应给我换了。我一打听，我不去了。 什么工？ 刨粪工。 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你再拿住房来说吧， 嗯， 你看人秧子他爸爸， 嗯， 那就是有办法。 怎么了？ 最近人家又搞了一所四合院。 呵，那你们家呢？ 我们家呀， 嗯， 还是那三间破楼房。 哦， 您说我们哪儿住得下？ 那你们家有几口人？ 七十多口啊。 哎，七十多口。 加上串门的。 你这不废话吗？这。 你说我们这三间房， 嗯， 又是厨房，又是卧室，又是接待室， 嗯， 我就纳这个闷儿， 嗯， 我爸爸挨斗的那会儿啊， 嗯， 我们家一个人都不来。 哦， 现在倒好，踢破了门槛子， 那时候谁敢接住他呀？ 你说来了有什么正经八百事？ 嗯， 什么正经八百事也没有啊， 哦， 纯粹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 怎么讲？ 没话搭了话。 这叫什么话？ 实不瞒您说， 嗯， 这里还有好些人呢， 啊， 竟跟我说媳妇儿攀亲的。 嘿，现在有这么一种人呢，专找高干子弟。 嗯，他们总以为高干子弟啊，怀里抱着不是聚宝盆，就是大钱盒。 是啊。 可是他们也不想想我抱的是什么盒？ 什么盒？ 骨灰盒。 骨灰盒。 我爸爸经常跟我说，你不要拿我当一棵摇钱树啊， 嗯， 就冲你这种思想，将来我死了以后什么都不给你留，就给你留点骨灰。 对，你爸爸这是反对寄生思想。 这话又说回来了， 嗯， 来我们家这些人呢， 嗯， 大部分还是谈工作的 啊，哦， 可是我就不理解， 嗯， 你谈工作不在你们单位谈，跑我们家干嘛来了？后来我一打听啊， 不怨人家。 怎么回事？ 全是我爸爸给勾来的。 勾来的？那是叫来的。 哎，真是家贼难防啊。 啊，拿你爸爸当家贼了？ 我这，你说我往哪儿住啊？ 你不会上你们小屋去吗？ 小屋啊？ 啊， 小屋那儿早有一位等着我爸爸那儿走后门呢。 你怎么知道他是走后门？ 我看出来了。 嗯， 好烟好酒好点是一大堆呀。 嚯， 我瞧见那走后门的我就生气。 是啊， 而且拿的东西越多我是越生气。 你生什么气？ 你不知道，这些人走了以后，我爸爸让我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的还得送回去呀。 那是你爸爸抵制不正之风。 我爸爸这个人就是这样。 嗯， 太死心眼了。 啊， 你是党员，你是干部，你不要没什么关系。 哎， 你倒给我弄点儿 啊。给你弄点儿那就麻烦了。 其实啊，东西不多， 嗯， 我跑跑腿儿无所谓。 哎， 那次也不是哪位这么损。 怎么了？ 送了两包大米 啊， 足有400多斤呢。 嚯， 您说这不是诚心要把我给累死吗？ 哎，那位他住在哪儿？ 住的倒是不远， 口外头 大兴。 这大兴好吗？你送去吧。 啊，这一道差点没把我血给累出来。 对呀， 我是一边送米我是一边骂。 骂什么呀？ 走后门的走后门的， 嗯， 你可太缺德了你。 嘿嘿， 一送送这么多，一住住这么老远啊，我受得了吗？我哎，损去吧。 嗯， 将来养活孩子都没脚后跟呢。 嗨，没脚后跟怎么走道？ 是啊，他走不了道他就走不了后门了。 你呀，别骂了，赶紧送去吧。啊，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呢， 嗯， 认识 谁呀？ 秧子他小舅子的小舅子的小舅子。 这弯绕的。那他走后门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儿 啊， 就是他有一个闺女 啊， 在大集体里头工作。 哦， 想呢转到国营里头去，各方面全都疏通好了，就等着我爸爸签这个字了。 这可不是小事儿，肯定你爸爸不签。 哎，说错了，说错了 啊！ 签了， 你爸爸签的， 我签的， 你签的，那管什么呀？ 我签的是我爸爸的名。 废话，签你的名谁认识？ 开始时候我有点嘀咕， 嗯， 后来他们跟我说，嗨，没什么关系， 嗯， 现在就是官大好办事嘛。啊，再说那个管人事的跟你爸爸还接着好几层呢，将来一打马虎眼这事儿就过去了。 这叫什么行为？ 他们还说这事儿成立以后给我一台录音机 啊。这你可别听他们的。 嗯， 别听他们的。 不听他们的？ 哎， 听你的。 你听我的没错， 你给台录音机 啊。我给得着吗？我 还是的。哎，这事儿成了以后真给了我一台三洋牌的录音机。 你呀要倒霉呀。 哎， 嗯， 我倒霉就倒霉在这马屁塞子身上了。 这马屁塞子是谁呀？ 马屁塞子就是我爸爸他们那系统里头一个管人似的。 就冲这名字这人就好不了。 原来啊他们都说好了， 嗯， 说有什么好处啊分给他一半 啊。 我这刚得了一台录音机，他那就坐不住了。 是啊， 这个人又势利眼又好八几头， 嗯， 没有几天上我爸爸那儿报功去了。您说这不是要命吗？ 这非露馅不可。 他去了以后我又怕他说漏了馅， 嗯， 我在旁边也不敢讲话，我冲他呀直打手势。 哦， 您瞧吧，驴唇不对马嘴 啊， 全都乱了套了。 哎，那你给学一学。 马屁塞子一进门，嗯，那什么局长啊，那个姑娘啊已经成了。 成了？ 我爸爸呢还以为是给我介绍那个对象成了呢。 误会了不是？ 哦，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长得怎么样？ 马屁塞子没见过这姑娘。 是啊， 我又怕她说漏了馅， 嗯， 我冲她直眨巴眼儿。 这是干什么？ 意思是甭说话。 哦，那她呢？ 马屁塞子一看我直眨巴眼儿， 嗯， 什么意思？哦，局长啊， 嗯， 这姑娘啊她爱眨巴眼儿 啊。爱眨巴眼儿？ 我爸爸说，嗨，爱眨巴眼儿没什么关系， 还评价上 不算什么大毛病。我一想马屁塞子没理解我的意思。 是啊， 还要往下说， 嗯， 我冲他呢一指鼻子一摆手， 这是什么意思？ 听我的别说话。 那他怎么领会呢？ 马屁塞子一看指鼻子摆手。哦，局长啊，这姑娘的鼻子呀她不通气儿。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爸爸一听也乐了， 鼻子不通气儿，那买袋鼻通就行了嘛。 他真能凑合。 马屁塞子还要往下说，当时我可真急了，我拿手指头在嘴上这么一比划，冲他， 这是干什么呢？ 别说话了。 那他呢？ 这回马屁塞子才明白。 哦，不说话了。 局长啊，这姑娘啊，她是个豁嘴儿 啊，全乱套了。 我爸爸听完了一皱眉，哎呀，干嘛找这么一个姑娘，这我得考虑考虑。我爸爸一说考虑考虑，马屁塞子可真急了。哎，局长，您怎么考虑考虑到这时候您怎么又不乐意了？是怎么着？您不都签了字儿了吗？我爸爸一听也纳闷儿，怎么我儿子搞对象还用我签字批条呢？ 这就是 等把条子拿过来这么一看，我爸爸明白了，知道是我在这里边捣的鬼。当时气的是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心脏病也犯了，血压也上来，当时气的休克过去了。哎呀，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哟，爸爸，嘿嘿嘿，我错了，我改了，下回我绝不这样了，你可千万别死。哎，我的好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的唯一的爸爸，我的摇钱树的爸爸，我的200块钱的爸爸呀， 谢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赵振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表演的这段《我的爸爸》，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三字经》里面介绍的这十义，咱们今天呢，先看这一条父子恩，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是出。